让自己忙得低效率无意义，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，看不清 儿时曾有梦想，踏遍千山万水，沉醉自然。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。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生活。